高祖伯姬，文帝母也，父无人。秦时与故魏王宗女魏媪通，生伯姬。而伯姬父死山阴，因葬焉。及诸侯叛秦，魏豹立为王，而魏媪纳其女于魏宫，许父向伯姬，当生天子。是时，项羽方与汉王相聚荥阳，天下未有所定。豹初与汉击楚，即闻许父言，欣喜，引背汉而中立，与楚联合。楚使曹参等掳魏王豹，以其国为郡。而伯姬叔之士，豹已死，汉王入之士，见伯姬，有诏纳后宫，遂于不得幸。使姬少时，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，曰曰：“先贵无相忘。”以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姓汉王。汉王四年，作河南成高陵台，此两美人士。相与笑伯姬出时曰：“汉王问其故。”两人俱以实告。汉王心凄然，怜伯姬，是日召欲幸之，对曰：“昨暮梦龙聚窃兄，上曰是贵征也，吾未汝成之，遂幸有身。”遂中生文帝，年八岁立为代王。子有子后西建。高祖崩，主姓姬戚夫人之属，吕后怒，解忧之不得出宫，而伯姬以西建故，得出从子之代，为代太后。太后帝伯昭从如代。代王历十七年，高后崩，大臣亦立后，及外家吕氏强暴，皆称伯氏仁善，故迎立代王为皇帝，尊太后为皇太后，封帝昭为止侯。太后母亦前死，葬岳阳北，乃追尊太后父为灵文侯，会稽郡至元邑三百家，长城以下是奉守寝庙，上四祠如法。岳阳亦置灵文夫人园，令如灵文侯元仪。太后早失父，其奉太后外家卫士有力，乃召父卫士，赏赐各以亲书授之，博士侯者一人。太后后文帝二岁，孝景前二年崩，葬南陵，用吕后不合葬长陵，故特自起陵进文帝。